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上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 大家赶紧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课堂。 嗯，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老友们的精神啊，像 Monica 一样认真，以后呢我们来到了像 Joey 一样仗义。 Yeah. 哎 ,Henry 老师，您知道仗义是什么意思吗？ I'm not quite sure, 可是我大概可以就是Oh, is it like, because I understand the 剧情、 嗯、 I know what's going on here, 哎哎 right? So, is it the same 仗 that means stupid? 嗯，哎，它还不完全是那个意思。 No?、 啊 okay. Then I don't know. I was thinking maybe stupid Joey, just because he's stupid, he's not smart. 他是在说呀，这仗义的意思就是说，在对朋友的时候， 嗯哼， 好，他能够无私的去帮忙。 Oh my goodness.、 啊、无私的去付出。 Oh, okay, okay. 比如说，哎，你比如说吧，在生活当中哈 ，Rachel 呢被这个公寓的管理员给骂哭了以后， 嗯哼， Joey直接冲下楼就去找他算账。 嗯哼， 你、 yeah. 为什么欺负我的朋友啊 ？Oh wow, okay, that'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I thought.It meant. 或者是说呢，你比如说 Chandler 跟 Monica 结婚以后呢，生活的比较比较贫穷嘛。那 Joey 呢，给他们一人开了一张支票。 Yeah. 帮助他们，就无私的去帮助他们。 Yeah, but I don't remember if they could actually cash it. But yes, that's the kind of person he is. 啊，还有就是 Ross 这个离婚以后呢，被驱赶出门了啊。 Mm-hmm. 然后 Joey 非常热情的邀请他到自己的家里来一块住。 Yeah, yeah.And Rachel too. Rachel also lived there, right? Everyone has. 所以只要是朋友呢 ，Joey 就会尽量的帮忙。 Mm-hmm. 这就叫做仗义。 Oh, this is 仗义。Okay. 仗义。 All right. Well, I mean, Joey first he 掉链子 and then he 仗义。Okay, so that's why I was confused. 哦、oh, ，那既然您都理解了掉链子和仗义、mm-hmm. 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词英文应该会怎么表达呢？ 仗义，我这个很难说呢，就是因为我感觉它特别广，你刚刚说的这几个例子呢，可能英文都会用不同的说法。 哦、oh. Yeah, 可是最简单的最广的呢，我们就可以说他为朋友能付出很多、 哎、对 吧， 对，能帮忙、 啊、 能付出不求回报。 那我们这一个会用一个 phrase, 我们会说 he would do anything for his friends, 就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啊。 Yeah. He would do anything for his friends. He would do anything for his friends. 那就是说 he is a good friend. He's a good friend. Yeah, he's a good friend. 那这两集当中我们就要去看一看 Joey 是如何仗义的。 嗯、 您看今天这个情景啊，我们还记得有一集啊，在第四集第十集当中 ,Monica 老在他新工作的餐厅被那些员工们欺负， 对，因为他是新人新进来的，而且他还是比他们高的职位、 哦、 所以肯定就会被欺负的， 所以大家都看他挺不爽的、 yeah. 于是这个时候呢 Joey 啊就陪他演了一场戏、啊 嗯、 和 Joey 呢就化身一个 waitress 一个 waiter 一个 waiter 一个服务生 一个 server, 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呢挺身而出 好，让 Monica 演了一出杀鸡儆猴。 对，这个我听懂了。 用这个，那这个英文咱们能怎么说 啊？杀鸡儆猴，你这样让我一说，我突然间想不出来了。 就是， 可是肯定有的，对吧？ 肯定有的， 肯定有的， 肯定有的。我们想想吧。 Gotta think about it。 杀鸡儆猴。 杀鸡儆猴。 这个是一个高深的成语。 This is really hard. You're putting me on the spot. 没事，我们可以慢慢想嘛。大家也可以跟着想一想啊。我慢慢想一想。 我们可能最靠近的会说 to make an example out of him. Okay. To make an example out of him. 对，然后这就是把它做成一个例子。就它字面的一个翻译，那就是杀鸡儆猴。我们就说 to make an example out of Joey. Okay, 哦、yeah. 就让 Joey 来 当一个例子。 对，所以我们可以说 Monica 当一个示范。 Monica makes an example out of Joey. 啊、哦，他谁谁谁 make an example out of someone. Yeah, to make an example out of someone. 哇，那今天这一集当中，本来呢 Joey 是一个比较三流的一个小演员吧。 Yeah. 平时演的戏呢，就是大家都不说什么了， 就那样的， 大家就不说什么了。但是生活中呢，这场戏他演的还挺成功的。 Yeah, I mean, he's pretty good. He's not bad, right? 而且这种角色还挺适合他的。 适合他，对。在生活中，你看生活中要演得像真的也不错了。 It's pretty good. 好，我们一起呢一会儿来学习这今天的情景。首先来看看本周的问题，我们选了四个啊，很精彩。第一个是奇迹啊，用英文说我的狗很听话，应该怎么说呢？除了说 she's a good dog， 还有没有其他的表述方法？或者是说像 loyal、obedient 这样的词，是不是太刻板了？想请问一下老师，有没有地道的表达方法？ 刻板是什么意思？ 就是太 stereotype。 我觉得大家总是想要找一些 不一样的词， 对，不一样的方法表示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东西。我的狗很乖，我的狗很听话，然后你想要说成。I don't know, 我的狗特别良心。I don't know, like, I mean, 就是你想一下中文如果用一个非刻板的方式说呢，会不会觉得有点。 那才奇怪、啊。 我不知道，反正没问题。如果你想要提供别的更也是口语的方式呢，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 well trained, okay? 就是他被培训得很好。 他经受过良好的训练。 那其实这个意思也就是他听话。OK， 所以如果你觉得 she's a good dog， 她是一只乖狗，然后 she's loyal， she's obedient， 那 loyal 的这个词形容狗呢就有点多余，对，那当然因为是狗，因为狗，没有见过一个不 loyal 的一只狗，然后 obedient 呢也 OK， 可是 well trained 也会有人用，一般我们就说 she's a good dog。 挺好的，老师喜欢你这个说法。 对啊，一般我们就说 good dog。 那生活中平时都这么说，这才是正常的。 good dog， good dog，、 啊、good dog。 而且 很乖很 Q 啊。 对啊，我们在小动物前面的时候，大家都会变得比较 ，you know， 智商突然间就掉了好几个分数。 good girl， good dog， good boy。 Oh， look at you， good dog。然后就这样， 是不是？ You know? Yeah. 这样才可爱，这样小狗狗才能听懂。 对，我们很少会在小狗面前用特别 ，you know， 文艺的 词语。我们怀疑他们也听不懂。 对 ，it's almost day。我们有学生提供一个 baby talk， 对，有一点像，对，就是 baby talk。 good dog。 而且在面对小动物的时候，你这样说话，你才能有那种很亲很萌的感觉。 Yeah, yeah. I mean, we all become very stupid in front of cute animals, right? 回到我们比较纯真的那一面。 对啊。 好了，这个问题也很可爱。第二问题来自一路向北。老师，我们都说他有一个房子住，有个房间住，叫做。 He has a room to live in. 他有一支笔可以写。 He has a pen to write with. 他有一些纸可以写。 He has some paper to write on. 后面的不定式 to do 呢，都是做后置定语的哈。动作呢，要指向前面的人或者事物。那为什么 he has no place to live 不能说成 he has no place to live in 呢？ He has no place to live in， 可以啊。为什么不能？ 可以 啊， 就这么简单，可以。 而且 he has no place to live 这个语法应该是错的。可是口语中呢，就是很多的人就两个都会用，甚至于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哪一个语法是对的错的。我还怀疑我刚说的是错的 ，because我们就口语中从来不会，纠结这种问题的。I'm sorry。 好，不纠结，不纠结。 对，最好不要想太多。 行。那就 都是正确的啊。 Yeah, 这个 has no place to live in, 我感觉应该是对的。 更正确一些。 Yeah, 可是如果你说 he has no place to live, 也应该也不是错的吧。I don't know, it seems unnecessary to think too much. 这两句话都是对的。 好，老实说就不用太过于刻意去区分这两个短语的意思了。 对，如果要找一个语法的一个什么讲究，肯定能找到的。我回头可以搜一下。可是口语中就是 it's not important。 好， 两个都可以。 哎呀，就是这些表达的问题啊，真的我们问题挺多的。 Uh-huh. 英国第三个问题，他说了 a standard room,、 mm-hmm. a double room,、 uh-huh. a twin room,这种酒店的房间呢有什么区别吗？ Oh my god. Standard room 不就是表示两张床的标准间吗？那同在一个酒店里，哪一个 room 最贵，哪一个 room 最便宜呢？ I have no idea. Standard room. A twin room. This is, a twin should be a twin bed, 就是一个那个小的单人床，对吧？ 小的twin room、 right. yeah. 是两张床吗？ 因为我们有一个东西叫 a twin bed 啊，就是一张大床。 No, a twin bed 是一个单人床， 一个单人床叫 twin bed。 对，然后这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 twin， 可是这就我知道这个床的这个大小就是一个人的，所以这一个 twin room 应该也就是就只有一个、 单人床、 这个。对，然后一个 standard room 我。然后一个 double room, I'm not sure. I don't normally live in hotels. 这常常都不住酒店的。 Yeah, I have no idea. Standard room 和 double room? Yeah, what's the difference? 你看老师也不住酒店。 Yeah, I have no idea. I mean, 这个是可以收的。I can find out for you, but I feel like this is, I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either. You know, a standard room. 就哪一个房间最贵最便宜，其实也不知道。 Yeah, I'm not. I don't know either. 不能太确定。 Yeah, 而且有的酒店他们会有自己不同的说法。You know, 就是这是一个 standard 的说法，可是有的酒店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名字。 那 standard room 呢？是标间。 Yeah, yeah. And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ir different standards are. You know? 就是说 standard room 就是标间 yeah, a double room 双人间 对所以一个 twin room 单人床、 yeah, so I guess, I don't know, it looks like a double 是一个 room with one large bed, 就是可以有两个人 的一个床 大床房 对这应该是一个 double room, 一个 twin room, I don't know,因为 standard room 应该就是一个人的所以 twin room 也许就是两个人的可是都是 twin beds, 就是那种分开的床、yeah, 小的床 I think that's what it is 好吧下来研究一下 yeah, I don't, 下面我们再说疼痛的一个词哈 okay, 头疼叫 headache、 mm-hmm, 胃疼叫 stomach ache 那嗓子疼为什么不能说 throat ache、 no, 脚疼为什么不能说 feet ache不能、 不行就是为什么我也不太确定可是 它就是不行 对、没 因为它有别的说法 Yeah, no, 就是会说 my throat hurts, 然后 my feet hurt. 而且你的 head 跟你的 stomach 是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内脏 ,right? 器官。 对。所以就是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说法一个词是适合他的。那 throat 呢然后 feet 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器官。Right? I don't know if we should, think about it that way, you know? 不过同学们也是学习的时候挺认真的。 Yeah, 这个还是挺逻辑的。It's very, logical, but it's not spoken that way. 您的问题是逻辑的但是生活中呢却不那么说。 对。而且头疼不是headache, 因为英文的 headache 是一个名词中文头疼不是一个名词。有人说我的头疼就类似这样我头疼。所以这最好不要就是一对一的这样翻译然后就觉得嗓子疼脚疼就是直接什么东西 ache, okay, 因为中文的这个它不是一个名词对吧 ?So, it's not a very good way to translate.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发音哈、发音的问题冰石说老师请问Around, down, account 的读音各是什么啊？我知道不是读 on, 但是我总是读不准。那听好了，老师现在就给你读一遍。 Okay, around, down, account. On 的这个音是不对的 ，on 的音也是不对的，可是 on 是更不对的。Okay, 中文的这些 on, on 都是不对的。英文的这是一个双元音。Okay, 所以你有一个 a, 然后再嘟嘴 ow。结尾呢你就需要发一个 N 的音舌尖得顶上颚 所以是三个步骤的一个发音。 嗯 ，a u n a n 跟 ng ng 是差 ，you know 五万六千里，五万四千里。 听明白了吗？三个音的组合，同时它是一种滑动 ，a u n a n a n a n 对 a n。啊，是这样子的，嗯，跟嗯没有关系。 嗯， 好了，问题解决到这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情景学习。 嗯， 像 Joey 一样仗义的上部分啊 ，Monica 在新的餐厅呢总是被整，于是 Joey 化身服务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让 Monica 演了一出杀鸡儆猴。 I'm a good person, and I'm a good chef, and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You know what? If you want me to quit this band, then all you have to hey.Chef Geller, that little speech you made the other day,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You do? You bet I do. I just, wasn't listening then, that's all. Well, if you want a problem, I'll give you a problem. What are you gonna do here? You gonna fire me?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Now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All right. Anybody else got a problem? How about you, Chuckles? You think this is funny now? No. How about if I dance around all covered in sauce, huh? You think it's funny now? No, it's really good. Good. Now take those salads to table four. And you, get the swordfish. And you, get a haircut. 哎呀，不得了，这一招还挺奏效的。 Yeah, it's pretty cute. 今天呢，我们有两个长连读呢，让大家去感受和学习一下、 okay. 如何在愤怒的时候还能够非常流畅的说话。 Oh yeah, 流畅的连读、 sure. 对吧 yeah, yeah.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对，你在任何场合呀，你都要用到流畅的连读、 mm-hmm. 啊、平静的时候啊、 mm-hmm. 是吧、 yeah. 你在认真的时候啊，你在思考的时候啊，那今天就是在愤怒的时候 yeah, 你怎么能够流畅的、yeah. 高声的说话还能说得很好听。 Sure, yeah, I mean Monica 她就是在这一个小的短的一分钟内、从一个就是非常 emotional 的一个 crying, you know,的一个语气就突然间变到一个很愤怒的一个语气、嗯、所以你可以听到就是各种各样的 the whole emotional spectrum 对它有一个180度的这个360度180度的大调转、啊、 yeah. 大逆转 yeah, yeah,、so. 一开始呢他已经被这些同事们欺负的在那个冰柜里、嗯、然后呢那个酱汁呢给洒了一身、啊 yeah. 他觉得再也受不了了 嗯嗯而且 你们已经够了 对他这就是这个时候呢 well, I don't know do you guys do this in China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在 职场吗 yeah 很正常大家都知道嗯，就是你刚进去尤其是餐厅我们大学生都是在餐厅 打过工的 会打过工的对、嗯、然后新人进来的时候就是会被欺负嗯，然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说法 OK 就是他们差一点就赢了 Monica 已经就是准备要辞了Right, 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我们就说 they 就是剩下的就是老兵老服务员 ，they almost broke her. They almost broke her. 对、啊、，they almost broke her. 他们差点就让他崩溃了。 对，这个 broke 呢，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什么电影啊？就是有一个什么 I don't know, like a spy, 然后被抓到了，然后他们就说 Oh, we need your information. 然后这个 spy 就会回答一句，就说 You'll never break me. 你们绝对不可能让我说出任何一句话。 对，中文就只能这么说， 不能套出我的信息。 可是英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 break 是把一个东西破坏。 嗯， 可是这个人他的这个 character。能不能 break 呢我们也会有这个说法所以就是、哦、You'll never break me 然后这个时刻 They almost broke Monica、 哦哇这个小词语 break someone 后面接人的时候啊，怎么翻译比较妥帖呢来有请我们聊天室的各位学习小能手、 yeah. 各位翻译小达人 yeah, 你们来想一想啊，这个 break somebody、 yeah. 应该会怎么说比较的妥帖更符合汉语的意思、 嗯 yeah. 好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差一点就已经要让 Monica 崩溃了 对然后 Monica 各种欺负他 如果崩溃了他们肯定就是耶 成功了 我赢了 哎就成功了、 yeah. 大家的这个计策就全部成功了 对 好在这个时候、 Monica 对他就因为你刚刚不是撒了那个 marinara sauce 被关在那个 ice, 冰柜里很可怜哈、 freezer, 很可怜 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要哭了、right? 已经是要哭出来了 yeah, 已经带着哭腔了、 yeah. 啊、他说 I'm a good person 我是一个好人 And I'm a good chef. 我也是一个好厨师。 And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哎，我不值得，我不应该，这不是我该得的。 对 ，I don't deserve to have. 这是什么酱？ Marinara sauce. Marinara sauce. It's very Italian. 一种沙拉酱吧。 一种 pasta. 一种 pasta, 意面酱， 意面，意大利面酱。 Marinara sauce. 一种酱。 对。All over me. 撒满全身。 对。 All over me. 对。 这个句子很好。Don't deserve to do something. 对。 我凭什么会遭受这样的待遇？ 对，这个非常好，因为这个 deserve 就是赢得的意思，对吧？可是你这样翻译中文呢，就是完全就 it doesn't work. Okay. 哦。 所以这个英文我们会说，比如good job. Here's a bonus. You deserve it. 你值得拥有。 对。或者会说I don't deserve to...be treated this way. 我不值得被这样对待。 对，会中文会说不值得吗？ 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不应该，对，中文好像这个时刻就会用不应该，可是英文的 deserve 呢，可能就会这个用法就会比较广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句型。OK, 所以我们练一下。这里 I don't 的特我们得省略。I don't deserve to have. 后面我们这个 marinara sauce, 如果你们喜欢吃意面必须得学，如果你们要出国旅游去欧洲或者美国也得学，因为这个词在每个餐厅都会有的。 好的。 OK, This is almost like, you know, 西方炸酱面。It's very 普遍 very common. 行，听着就挺可口的。 Yeah. So, 这个字呢，它的开头是一个梅花 a 的音 ,ma, OK, ma, 然后从这个 a 我们再来一个 r 的音 ,OK, mare, mare, OK, 从这个 r 的音呢我们就再来一个 re,Mary, OK? 后面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押韵了 ,OK? 是 na, na 开头的 na, 也是一个梅花 a 的音，然后又滑到 r, nair, marinair, OK? marinair, 然后后面呢又来了一个 r, OK? 所以这一个字呢是一个非常有押韵感的一个字 ,marinara, marinara, marinara, OK?后面呢 sauce 跟 all 要连读 sauce all all 跟 over 也得连读 sauce all over sauce all over OK 然后 me 就没有变化了、 哦、那个 all 的前部分呢跟 sauce 连读了、它的后部分呢跟 over 连读了、sauce all over 对 sauce all over sauce all over 对 sauce all over sauce all over yeah sauce all over、 这是一个亮点同时要读对那个 marinara yeah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对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前面有什么点吗还行吧 前面还行就是 don't 这个特省了剩下的都还挺正常的 deserve to 的这个字会弱读成 to deserve to 好整句话 OK 整句话是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对，有一点像个绕口令，对吧？ 好听， 这个、marinara。所以这个，如果大家觉得不熟悉，这个词你可以分成两段 ，OK？ 所以你可以说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对，然后就慢慢的练这两段，第二段会比较难一点。然后就连起来整个句子。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Yeah, that's good. 好、哎呀，我不应该呀、把这个意面酱泼了全身啊，被泼了全身啊。 对。 他就觉得说我，你看我是不是挺好艺人嘛、 嗯、 啊、 嗯， 你们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呢？ 对，所以这个很可怜。哦，中文有一个活该的这个字，对吧？ 对， 这英文也可以用 deserve 的这个感觉。 Oh, you deserve it。 对对 ，you deserve it， 你活该。 就用这一个情况下是你活该。 对对， 你应得的， 对你应 得 的，对你应该这样的，你活该。 You deserve it。 You deserve it。 一般说这句话都是气急败坏的那种。 Yeah, you deserve 对对对对 it。别人就是刚走着走着，然后摔了一地，你可以说 you deserve it， 就是你活该。 好，记得，所以这个 deserve 是一个很活跃的词语。 Yeah, it's very common. 好，接下来他继续说。 后面呢，他说 ，You know what? If you want me to quit this bad, then all you have to do is. 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有点想要辞职了。 对啊， 是， 对啊。 他说，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都这么想我辞职， 对、 啊、 ，If you want me to quit this bad,、 这个、this bad 就是如此， 就是、如此。 This much， 对，就是 this much 的意思，对、啊、对， 这么多的想要我， 对， 这么想要我辞职的话， 对， 那么你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你们只要、 对，其实他应该就是 then all you have to do is say it， 你们就说吧，说我就辞了，就差这一个字， 对呀、啊，何必搞这么多套路呢？ 对呀、啊。然后就差不多了，他已经就是都哭起来了。 So, okay, I'm gonna 对。然后 all you have to do is 你们就说嘛，是不是、嗯、说了我就知道了呀。 对，结果 Joey 呢就出现了，像蝙蝠侠一样 like a hero、 啊、突然间的哈，突然间闪亮登场、啊、从人群当中走出来。 对， 他说 这一段我们可能需要稍微铺垫一下，就是Monica 已经找了 Joey 过来帮忙了， 没错。 对，然后就是让 Joey 帮忙扮演这个被杀的鸡，对吧？然后结果当时 Monica 给了一个演讲，就是把自己就是说得很厉害，我不怕你，然后 Joey 应该反对，然后就被杀了。结果发生什么？ 他怂了。 结果 Joey 就怂了。 怂了。 对，就因为他喜欢在大家这边一块儿一起 工作。 对，然后就然后就没说话。 就是在第一场戏，本来找他来演的时候呢，他没演好。 没演好。 在那个最关键的关头呢，他只要一说，他只要配合演出，其实这事儿也就成了。 对，结果没有。 没有。 哎， 但这个时候他很意外的站出来了。 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自己跳出来了。 就这个情景是没有演练过的。 对 吧？这是没有排练过的。 对对，然后。 大家都在临场发挥。 对，然后因为 Joey 看到就是 Monica 已经真的不行了。 对。 对吧？他是一个 ,he's a good friend。At the end， 他就说 ，Hey， Chef Geller， Geller 主厨 ，You know that little speech you made the other day？ 你还记得你那天 the other day 说过的那个小小的那讲话吗？ 对啊，这个 little speech， 这个 little speech 呢，为什么要说小小的啊？就是贬义别人的意思， 因为它不长嘛，短短的嘛。 其实那不是重点，我们会说，就是说 ，Oh， I like your little speech。这样还是挺侮辱别人的， 是吧？ 就 你那个小小的讲话、 就是、啊，你那个可爱的那个，就是就把别人说的像很幼稚，然后就是 ，you know， 啊，挺可爱的，挺可爱的， 幼稚的， 幼稚的，对， 幼稚的演讲吗 ？Yeah， 有一点像这种感觉。那个，对，所以就英文的这个，哦、oh, ，yeah， that little speech you gave it was good， 这挺贬义的， 对， okay? 就小而拙劣的， 对对。然后他说 ，you know that little speech you made the other day？ 你还记得吗？那天你讲的那个啊，讲的那些话 ，Well。I got a problem with it. 好，我有意见，我有问题。 对， 这句话啊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这句话什么时候用呢？ 哦，好常见啊。OK， 所以这个首先我们会就经常会问别人 ，You got a problem with that？ 或者 You got a problem with it？ 就是一个疑问句。OK，、然后这个就是类似怎样？ 你有问题吗？ 对、yeah, ，你说啊，你敢说？ 你有脾气吗？ 对，这个就是要打起来的那种语气了。然后别人也可以回答 ，Yeah,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你想挑衅吗？对，我想挑衅。 对，所以就 Joey 就直接就跳出来，就是说，来，咱们打起来。我、well, I got a problem。 就是说我有问题。 对， 我不服。 对，我不服。对，这个很好 ，Right？ 就这个时候就这么翻译最好。 对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对， 挑衅的时候。 对， 火药味很浓的时候， 对，那这也是我们的、这个、 第二句连读， 第二个连读，所以这个 well 跟 I 大家要注意连读 ，well I OK got 要连读，然后浊化 got a well I got a well I got a， 然后后面呢 problem 就没有什么变化了。嗯、OK, with it, 要连读 with 跟 it, with it, 特的音省略 with it.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嗯嗯，对。 要用什么样的语气说？就是任何那种你 就是 要 特别凶的那种 发飙的语气。 Yeah, well, I got a problem, 就是哦拍桌子的那种语气。对吧？ 先啪一下，拍一声桌子， 对对， 然后再说上来说。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怎样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Yeah. 希望大家下次在说这句话啊，选择练习的时候，能说出它的语气来。 Yes, 要拍个桌或者什么，需要翻个桌也行，都行。 因为如果你说成平常的语气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它在生活中用不上这种语气。 对，或者会很奇怪，就是对方就是你说的话跟这个语气不太搭。 对。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练一个语气，练一个句子的时候，你就得把它的语气同时练了， 嗯、 到时候就方便你想用的时候拿出来用， 对， 就能用上。 对，就是它会增加粘性，然后就是在准确的这个语境中，你的这个语感会比较强。 嗯， yeah. 好，这个时候呢 ，Monica 就很惊讶嘛， 对， 他就说 ，You do？ 真的吗？嗯 ，You do？ You do have a problem with it？ 对、啊、然后 Joey 就说 ，You bet I do 。这句话怎么翻译？就是说。是 当然 还用说吗 还用说吗 还用说吗 You bet I do 它字面的是你打赌 废话吗这不是 对我是对你可以打赌赢钱的就因为我肯定 对, 对吧 You bet I do 废话吗这不是、 啊、然后就说 I just wasn't listening then That's all 就是说我那天 Monica 也问了大家说谁还有问题吗、 嗯、 或者怎么着、 嗯、对 所以说哦我只是那天没听 我没在注意听 我没在注意听 所以我当时没反对而已可是现在 我现在在听了我在反应了 对对 That's all 就这么 就这样 简单就这样简单啊我今儿突然间 对 我今儿突然间我想反抗了 对, 对然后 Monica 就突然间就得转折刚刚已经就差不多要辞了然后就说 Well If you want a problem, I'll give you a problem. 好，现在戏就正式的戏就起来了啊！ Uh-huh. 好啊，你不是想要一个麻烦吗？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麻烦。 这个也是一个英文很常见的一个吵架的一个表达，对、嗯，就是 You want a problem, I'll give you a problem. 哎，发现很喜欢用 problem 哎来表达麻烦呢、 啊。对啊，对啊，这啊还没有别的说法吧 ？Problem 一般就是麻烦、啊， 就是大麻烦， 嗯、 就不舒服， 嗯、对 的、 啊、 一些东西麻烦。 You want a problem, I'll give you. 你想找麻烦，我就给你麻烦。 对对，这英文就是这两句话是搭配的，很常见。 嗯、然后这个气焰就慢慢的升起来、嗯。 对，然后 Joey 就 What are you gonna do？ 这也是很常见的， 是不是？你想干嘛啊？你想要干什么？ 对对，你有时候也是 你能干什么？ 对对，你能干什么？对、啊， 你能干什么？ 我不怕你。对， 然后他还主动的提出了一个建议，就说他是在暗示对方。 You gonna fire me？ 哎，挑衅的那种。 而且说的那个语气就是我不信，就不可能，对吧？ 其实他是在暗示 Monica， 就是说我们之前排练的那个你可以甩出来了。 对对 ，You gonna fire me？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被你 fire 了，对不 对, 对？这是他的字面的潜在的意思。 对 ，You're gonna fire me？ 对，然后就还看着大家，然后就边笑边说 You gonna fire me？ 然后大家就哈哈哈，对， 就是啊， 这不可能的吧？ 大家就傻乎乎的，全都在看戏啊。 对啊。 然后说怎么着你啊？你敢、嗯、你敢解雇我吗？ 对、啊， 你是不是敢解雇我啊？ 对 啊，在这里就挑衅啊，就很那种啊，嗯、很气焰很嚣张的那种。 嗯嗯。 好，莫妮卡，接下来就是我们重点的两句连读啊。现在看意思是什么？ 我们这个 bet 的这个字出现了好几次了， 对 对吧？这个中文好难翻译、啊。 一种你赌我不敢。 对，就是他就只能这样翻译了字面的。可是 ，yeah， 英文用的很多。英文Monica 就回答的就是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你赌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解雇你吗？ 对啊，所以这就是第一段的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OK， 然后就是肯定 ，right， 就是一个肯定的说法 ，You bet your ass。然后有一个 I'm gonna fire you， 就是别人刚说的那一句，就是又返回了。 返回了 yeah, 返回了。 所以 you bet your ass 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打赌你的一切、就是、 你可以赌上你的一切 对 你赌我不敢 对然后不敢做什么对然后 I'm gonna fire you 你赌上你全部家当 you bet your ass 对因为这事儿肯定会发生就是什么都剩下的东西都无所谓可是这个肯定会发生的我会把你开除的 对好就是在这种高声叫嚣的时候啊、 yeah. 或者是说在 最后发飙的时候， yes, 你可以说这样一句话， 很常见的，很常见的，而且会说得非常快。回头可以再听一下 Monica， 不惜一切代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他就 fire 他了。对吧，他就说 get out of my kitchen， 当下这句话就来了，说我不敢是吗？ 对， 你赌上你的全部，我告诉你， 对， 现在就这个 get out of 的意思，就中文的一个字儿， 滚， 对，就是滚， 滚，不许用走的，用滚的， get out of my kitchen， 对，就用这 get out， 对， 所以英文还是比较文明的啊，他也没说什么脏话 啊，对啊， 他就说一个 get out， 对， of， 其实语气就很重了， 对，这个语气就是滚，然后稍微弱一点呢， get out 可以就是走，也可以是出去， you know, 就看情况。可是这儿呢，就肯定就是滚， yeah。 是的， yes， 好。 Roll.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把这两句话 啊 说溜了？ 说的时候要愤怒一点，对吧？所以这个 you bet 跟 your， 我们会发 betcher， OK， 很常见的这个连读 you betcher， OK。然后 your 跟 s 其实也会连读 you bet your ass， 然后跟 也会连读，所以这段会说的非常溜。非常快 ，OK， 把它说得像一个字一样 ，You bet your ass em，OK，、okay? 就直接这样连过去了。 哦、，You bet your ass em， 对 ，your ass em，your ass em，You bet your ass em，You bet your ass em， 对 ，You bet your ass em， 因为这个后面 im 它就弱读成一个 em 的音了 ，some， 对 ，You bet your ass em，You bet your ass em， 对 ，You bet your ass em， 然后就来了一个 gonna，right？You bet your ass em gonna。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然后这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句型 ，OK？ 你可以就是打赌你一切，我会怎么做 ，OK？ 然后后面的这关键词就是把你开除了，对吧？那就是 fire you。fire 这个字很多的学生都会发错，最好把它发成两个音节 ，OK？fire，OK？fire you，fire you。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OK， 这第一段就是怎么说的。 所以它不是 fire， 它是 fire。 对，它也不是 fire， 也不是 fire， 也不是 fair， 就是 fire。 fire。 对了 ，fire 好。好，第一句话，来。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我们来一个愤怒的吧。 好，你来。 好，我啊。 来。 那就该你了。 我、okay. 直接说后面那个。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再来。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就这个意思。 对。 好，马上接着下一句。 接着下一句，他就说。 现在就给我滚出厨房。 对。然后这里是 get out of, 这三个字的组合很常见，我们就发Get out of, okay? Get out of,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of. 然后后面这个 my kitchen 就没有变化了。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of my kitchen. 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 get out, get out, 对。Get out. 大家下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说成 Get out of my kitchen. 对 ，Get out of my kitchen. 哎，你至少得用刚才老师说的这个语速， 对， 和这个语气， 对，要凶一点， 尽量的说，因为不然的话，他没有你说出来用不上。 对 ，Get out. 你让别人滚出厨房的时候，你能说 Get out of my kitchen? 你也不能说 Get out. 对，也不能 Get out. 这样别人本来还生气，一下就笑起来。 对，然后就边滚着边笑，这样就也不行，对吧？你要说的比较 you know 地道一点，不然就这个意思 就达不到， 就达不到。 别人说哎呦，还就那样，还让我滚呢、 啊？对啊，你就 Get out， 然后就哈哈好可爱啊，Get out， 你就笑场了、啊，你这就哈 Get out。 好，老师把这两句话一起来一遍啊， 行， 愤怒点哈。 OK，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Okay. 再来一遍。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好，愤怒的时候， 愤怒 啊，该用什么语言？现在第一，你有话说了， 对； 第二，你知道怎么说了， 对； 第三，你能流利的说出口了， 对。Yeah， 你无敌了。 Get out. 实在不会说，咱那个 get out 也会说了啊。 对啊， 你想啊，夏天嘛，本来人就容易火大，是不是？ 对啊，我们大家都需要好好的 发发脾气啊。 Yeah, exactly. 好好的发发脾气， 好好的发发脾气， 或者至少是回到家，在开车，在车上可以自己骂一下，然后用英文的 get out， 然后什么这。 对，任何你不爽的情况下，你都可以把这句话拿出来用。 对 ，get out。 对。 Get out of my room. Get out of my room. Get out of my office. Get out of my office. 对啊。Get out of my head. Get out of my head. 对、 啊。这是什么？从我的脑子里。 对啊。 滚出吗？ 对啊。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或者什么的就一直it keeps playing in your head. 对，就在脑子里循环嘛。 然后就是 get out of my head. 都可以哈，可以，很实用，很实用的、大家夏天的时候可以用起来哈。 对啊。 好，继续往下看了情景哦。 这个时候 Joey 就shocked， 然后就走了，对吧？然后 Monica 就看着大家就说 ，All right， 行，行了。 Anybody else got a problem？ 还有什么人有问题吗？ 对，这个也很常见。Anybody else got a problem？、 谁还有问题吗？ 对，还敢说吗？对啊。然后他就指着一个人 ，How about you, Chuckles？ 你 Chuckles？ 是这样的，前面他出来的时候，他前面还说了一句，就是 This isn't funny， 这个不好笑， 这个不好笑。 结果有一个就是这个人他现在叫 Chuckles， 他就在那边一直笑，然后就说 一直在那笑，偷偷笑， 而且不仅是偷偷就直接在他面前笑，而且还说 It is funny。 OK， 就因为 Monica 当面侮辱他， 对啊，就说 It's funny， Yeah it is funny。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他叫他 Chuckles 是因为这种笑声叫 Chuckle， 对， 所以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就是 Chuckles 加了一个 Z。 How about you, Chuckles? You think this is funny now? 现在你觉得这还可笑吗？ 然后 Chuckles 呢他就说 no， 那脸都吓白了， 不好笑、 脸都白了那会儿、 yeah. 直接一下就什么都不敢笑了， 对啊， 爆笑， 对啊，你这是还搞笑吗？ 还搞笑吗？ 不搞笑。然后 Monica 就说 How about if I dance around all covered in sauce？ 那我一身意面酱，我给你跳个舞怎么样啊？要不我跳个舞给你看 呢？对、然后就开始跳起来了，然后就问 You think it's funny now？ 啊，现在还可笑吗？好不好笑啊？你看我都这样了，跳舞给你看，你觉得还好笑吗？ 然后 Chuckles 就回答 No, it's really good。 脸都吓白了、跳挺好的， 跳得挺好的， 跳挺好的，真的挺好，好看。 然后 Monica 就 good，然后就进入到工作 状 态了， 开始发号施令了。 对，他就说 Now take those salads to table 4， 把这些沙拉全部送到四号桌。 And you get the swordfish， 然后你去拿剑鱼。 哦，是剑鱼啊， swordfish， yeah yeah， OK， get the swordfish。 然后就说 And you get a haircut， 你先去把那头发给剪了。发型不行、 yeah. 发型不过关， it's cute， 头发剪了、 yeah. 一下就变成大 boss 的状态了。 Good job, Joey， 真是不错哈。所以这 Joey 吧，生活中演得挺好的。 Joey sacrificed himself for her。 然后后面拿到了钱。 对， 这是挺好的一笔交易。 Yeah, 啊，非常不错。好，请Tanya老师把今天我们要布置的连读作业给大家示范一下。 OK， 我们的第一句就是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第二句是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第三句是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Okay. 然后就直接连到第二段了，也是第四句话。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就这么简单。 好，大家挑选 get out， 你们喜欢的句子，实在不行，下次直接发个 get out 过来就可以了。 也可以 多练几句能上瘾的。 Yeah. 好，再把今天情景听一遍，回来检查作业。 I'm a good person and I'm a good chef and I don't deserve to have marinara sauce all over me. You know what? If you want me to quit this band, then all you have to hey, Chef Geller, that little speech you made the other day.Well, I got a problem with it. You do? You bet I do. I just, wasn't listening then, that's all. Well, if you want a problem, I'll give you a problem. What are you gonna do here? You gonna fire me? You bet your ass I'm gonna fire you. Now get out of my kitchen. Get out! All right. Anybody else got a problem?How about you, Chuckles? You think this is funny now? No. How about if I dance around? pond all covered in sauce, huh? You think it's funny now? No, it's really good. Good. Now take those salads to table four. And you, get the swordfish. And you, get a haircut. 所以面对这些欺负别人的人啊，真的要有一点手段才可以、啊。 Yeah, I mean, bullies 其实都很怂 ，you know， 一旦你 威风压过他的时候，他就真的 他就怂了。Yeah， 这些人都是什么欺软怕硬的。 Yeah, yeah。 所以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Yeah, totally. I understood all of that Chinese. 你懂了，全懂了。 I understood all of it. 好，懂了就好。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尤其是这种 bully 别人的人、 yeah. 最不要好好的对他。 Yeah, you gotta stand up to bullies. 对，你一定要站起来反抗、 mm-hmm. 好，来我们检查上周的作业啊。 Yeah， 看看 上 周的句子。 上周我们有五句话。 OK， 第一句是 The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第二句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第三句 You could have used lamps and then followed the light。第四句 It's coming from Joey。 最后一句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第一位同学皮皮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嘎，这个结尾呢你要咬舌尖 God that， 不要说嘎。 OK， 好， 就一个自然停。 英竹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Switch， 不要发 switch。 OK， 是 switch。 大米阳光 The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Drive， 你要卷舌，不能发 dry， OK？ Sir Sunshine， It is coming from Joey. It's 不是 it is， OK？ It's、 mm-hmm. Carry.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OK， check 要嘟嘴，不能 check。OK， 这中文的发音你需要一个嘟嘴的形状、check。 Chris Jean，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OK， outlet 不能发 outlet。 OK、out。 天平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不错， dry 的这个 r 的音要卷舌。 OK、 Yawn The switch thing has driven me crazy。 Has been 这个 been 的字给丢了。 哎呀，丢了一个、啊， 丢了字儿，丢了字儿、 哎，看怎么练的哈。Anna，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这个 it's pretty good， it's pretty good actually。 它挺好的， it's pretty good， 挺好的，再接再厉啊。伟伟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Checked every， 不能发 check three， OK？ Checked every， checked every。 毛娟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Checked。这个不对 check the 不是 check the OK 李慧燕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Turned it off F 的音给丢了、 哦、 对你不说 turned it off 有点 应该是 off 可惜哈、静香 The switching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Switch thing 不是 switching thing OK 不要多加一个后鼻音进去 对没有那个 ching 是 switch 对 switch 乐乐 It's coming from Joey. 对了Joe 你要注意是一个五不是 Joe 的音不是 Joe 这不是中文的发音 OK 先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你要注意云语调 every out 都需要有重音 小树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Dry 是双元音 OK 不能发 dry OK dry 小白兔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Oh my god 结尾呢不要发 不要自然停 Oh my god 这样是 god 一定要咬舌尖导致干脆的停顿 Spring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That's so 应该有一个爆破嘶嘶的音 That's so 顺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OK, turn 不能发 turn， 它不是一个 n 的音。OK, check 不能发 check。OK, celery. The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Driving 是一个双元音，不能发梅花 a 的音。 Jenny.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你的双元音需要滑动。So I 不能 so。这样 OK 你太钝了放松滑动 小屋鸟巢。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这不错，你的哦呜的这个不要一开始嘴唇已经撅了哦，啊呜 ，OK。 对，不能一开始嘴唇就撅了， 对， 不能哦就来了，是哦， 对，不然就呜、哦、这样了。 你是滑动到撅的状态， 对 啊，不能先一来就撅着。 是的， 啊、张勇。 This whi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Driving, the wing 给丢了。 飞。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不错，可是要流畅一点。 肥嘟嘟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the lamps and follow the light. And then 的这个字给丢了。 镜子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Da 的这个是一个自然停，我们需要一个干脆的停顿。 初记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不错 turned it 的这个的的音给丢了，你发成 turn it off。然后这样就是时态就错了 OK、 oh, Trend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你需要再练个几次 OK 因为你现在是在把每一个音节念出来你不是在说句子你要继续练习 OK 哈啊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That's so 这个 that 的 th 的音你发的有点像一个呢了然后 so 的 th 没有爆破 Captain Cook.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Okay, 这个不错 And check, 这个 ch 的音你要嘟嘴 And check 的这个音就是一个中式的 qi 的音 Okay. Nicole. This whi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Driving, 这个首先 zh 你要卷舌然后 ie 的音不能发 a 谈笑 It's coming from Joy. Joey 这个发成 Joy 就是没有一个 O 然后也没有一个 We OK 凡事用恒心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 嗯、Freaky 结尾的 E 给丢了 咋回事、嗯、 Freak 是不是没有练啊？紫水晶 It's coming from Joey Coming 不是咖你的这个声音呢要往后一点 OK 是一个 Coming. 范范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Dry 的这个呢、放松一点 dry 的音嘴巴张开大 OK 张开大一点 dry 老同学哈 Michiru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the lamps and then follow the light 完美 好、 yeah. 果然是老同学哈、yeah. 好的看一位同学叫 On my way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crazy. Dry, 你发成 dr, OK, 这区别很大。然后 ving 的 v 的音给丢了。 嗯。 然后 switch, 结尾发成了 switch, OK。 注意一下。 所以要慢一点来 ,OK。 Lily, it's coming from Joey. Coming, 发成了咔，所以也是这音要往后一点咔 ,OK。 QQ 糖。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这个非常好听。 真好。 Very good. Everett.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the lamps and then follow the light. 发音是完美的、要演出来这一句话。记得他说的时候是怕侮辱到 Monica, 然后引起 Monica 的愤怒、oh. 所以他说的特别的怂。你可以、这样啊 ,OK, 这要演出来。 好的老师给了你要求了。 嗯、 Tippy, this whi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Dry, 纸要震动是浊音阿姨的双元音要滑动的饱满一点 爱美、嗯、 This whi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OK、crazy, driving 这些、融合音 zh 跟 cr 都需要卷舌 心 This whi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不错可是你的每一个音节都头重脚轻你需要一致的 driving 不是 driving OK 丫头 It's coming from Joy Joey 结尾有一个呜的音你要发这个双元音 Joey OK 盐、嗯、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their outlet 丢了一些音 OK 所以 turned it off 这个的的音都给丢了 checked every 的 v 给丢了发成了 checked every 银杏叶 Oh my god, that's so freaky、 不错 freaky 这两个 e 的音舌根再高一点 freaky 对 freaky 这个有点低了、 嘟嘟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the lamps and then followed the light follow 的这个两个元音啊，然后双元音 o， 需要再嘴巴大一点点。OK， 可是整体来说非常好听。 Angelia 轩。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Switch thing 后面的 th 的音不能发 thing， OK， 然后 dry 的双元音也要注意，要双元音滑动。 ID.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Thing 跟 has 中间爆了一个科的音了，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thing has 这样就不对。Thing has, thing has， 剩下的都说得非常好听。 It's been driving me crazy. Zai.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OK， 这个 driving 就不对了，是 dry， 你要卷舌夸张的卷 dry。 OK， 刚才那位是 JJ Chen 哈，少女言。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Turn 你发成了 turn， OK， 所以这是一个中式的 turn turn 的一个发音习惯。 Turn LJ.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checked every outlet， 这一段呢要放松一点。checked every， checked every outlet， checked every outlet、okay。 冬日里的阳光。 So I turned it off and checked every outlet。 这一段要多练习 checked， OK， 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对啊，咋突然间那么快呢？哈 ，checked 来了。 对， 平静。 You also could have used the lamps and then follow the light。 不错，这个 lamps 嘴巴再大一点的 a， OK， follow 这个发嘴巴再大一点， then 的 a 嘴巴也再大一点点。 水流云聚在。 You also could use the lamps and then follow the light。 不错，这个 could have used 这个 v 的音丢了， OK， 所以丢了这个 v 的音。 李林。 This swit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dry 这一段你要注意是 dry 不是拽拽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卷舌的音 ，OK， 往后卷一点 ，dry。 陈娜 ，Which thing has been driving me crazy？ 拽 a 的音是一个单元音，我们需要 dry 是一个双元音。 嗯，今天时间不太多，暂时课堂纠音就到这里。 耶、yeah. ， 然后下一次的这些长句子呢，愤怒的长句呢，大家可以好好练习一下，争取你的演绎演，表达一下哈。好了，那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哈，大家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节目后呢推送今日节目的音频和全文本。好，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来要勤学勤练，多学多练，你可不要放松，尤其不要念错了哈。 Don't do it wrong。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OK，Thank you。 下次见， 拜拜。 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您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乱风的树。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